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啊！咁我哋今个礼拜继续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咁由上一集啊个半钟咁滞咧，就讲到我哋头先都讲咗成个钟啦，已经系一步一步深入咧，相信大家对咩叫第二定律咧都开始有些少概念啦，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就头先我讲就系热力学呢个第二定律同宇宙特别系宇宙嗰个归宿啊。究竟有咩關係呢？ 歸宿即係終極， 係終極啦咁樣樣啦。咁確實嘅，就如果按照呢個所謂相對遞增原理咧，其實所有嘅熱咧就永遠只會由高温走向低温啊嘛。 嗯， 呢個係自然其然噶嘛，就係頭先我都講過水向低流啦。咁亦都會係越嚟越咧，就啲熱就會咁樣就耗散，耗散咧就變成越嚟越係冇用嘅，我哋叫不能作功啊，嚇，即係功課嗰個功啊，不能作功，即係 to do work 嘅嘅一啲嘅能量嘅形式，咁基本上就係一個熱能啦，係嘛熱能，咁到到最後咧。就會出現一個咩狀況呢？ 原理上就好似一片虛空變咗成 混沌，完全講得正確就係話到到最後，你諗下宇宙將會最後咧係達到一個均勻嘅温度，係咪啊？ 係 呢個最後呢個就叫 equilibrium temperature， 因為已經全部冇温差啦。 係 咁，你諗下一個。任何地方即係每個角落每處個温度都一樣嘅宇宙，仲有冇嘢會發生呢？ 真係好似 冇嘢會發生啊！同死咗冇分別，甚至可以講得誇張啲，時間都停頓咗。冇錯，其實嗰啲粒子仲係喐緊嘅，佢唔一定需要去到絕對零度嘅噃，佢都可能仲有一個好細好細嘅温度，可能係絕對零度之上，可能係零點幾、零點幾、零幾度唔緊要啦。但係個問題冇分別㗎啦，因為你周圍嘅温度一樣啊嘛。咁根本咧就係唔會有事發生。咁呢個其實喺十九世紀末咧，啲科學家已經諗到㗎啦。雖然佢哋係熱力學嘅物理學家，佢唔係研究天文學，更加唔係研究宇宙學嘅。但係佢從呢個原理出發咧，佢就話提到原來喺最遙遠、最遙遠嘅未來咧，宇宙咧一定有個即係歸宿啊，一個終極咧，就係叫做熱寂，叫做 heat death， 英文叫 heat death， 呢個叫 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 叫熱寂説啊嘛。咁所以嗰陣時咧，啲人啲科學家就哇，真係好似好灰啊，真係。咁當然佢都係講緊好遙遠、好遙遠嘅未來啦，即係我哋嘅啲人類仲存唔存在都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咧都覺得令到人有少少沮喪啦。原來最後宇宙你搞咁大壇嘢係嘛，即係打曬鑼鼓冇曬獅頭，點樣叱咤風雲啊？點樣係嘛啊？帝王將相啊，其實原來都係一個熱寂。宇宙嘅歸即係我哋叫塵歸塵，土歸土，原來成個宇宙最後都係咁嘅。咁咧叫 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咁但係曾經嗰陣時咧，有啲科學家咧就唔係好憤氣嘅。其中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就係喺電磁理論方面嘅，佢就係直情就係統一咗電同磁嘅，就係一個蘇格蘭嘅科學家叫做 Maxwell， 就係麥克斯威爾。咁佢馬克思威爾後嚟佢建立起嗰個方程式咧，個方程組咧有四條嘅，其實就係你研究電磁理論咧，就係個最基礎嚟㗎啦嚇。咁我哋而家唔係講電磁理論，所以我就唔會講嗰四條方程式啦。但係 Maxwell 咧，當佢去考察呢個即係熱力學第二定律，特別係波茲曼呢個所謂宏觀微觀呢個分析之後咧，佢就唔信邪啦，佢就提出咗一個即係半搞笑咁嘅。咁後人咧就改個名喎，就叫做咩咧？佢叫 Maxwell's Demon。Demon 咧就本嚟講魔鬼啊嘛。係。呢度用魔鬼咧又好似誇張一啲嘅，其實你可以話係妖魔，或者其實再趣致啲咧叫精靈都得。我中意叫精靈啊，咁所以叫麥克斯維嘅精靈。咁你因為點咧？佢就話：不如我哋咁啊，頭先個鞋盒嗱，再睇翻個鞋盒咯。今次真係好多空氣分子喺入面嘅，空氣分子。咁佢話，但係。呢度咧就我哋有一個咁嘅 partition 啦，頭先有一個分隔啦。但係分隔咧，譬如假設我哋有個窿窿，嗱呢個真嘅分隔嚟嘅，佢過唔到去嘅。但係而家有個窿窿，但係嗰個窿窿嗰度咧就有一個小精靈喺度把守嘅。嗰個窿窿咧係一道門嘅，嚇就呢道門可以開可以閂嘅，細細地嘅。咁一個小精靈喺度睇住， 佢話嗱呢度咁樣嘅空氣分子咧，譬如我哋淨係睇一邊嘅空氣分子，另外一邊我哋唔好理佢啦，睇一邊。咁、 okay. 佢就咧呢個小精靈就喺嗰邊咧就及住嗰個門口啦，把關嘅把關。佢、凡係見到咧就啲空氣分子，譬如佢係行得高過某個速度嘅，佢、就放行。 OK， 低過某個速度嘅，佢、就唔放行。係嘛？咁如是者咧，耐咗咧，你就會發覺原來咧就越嚟越多，即係高過呢、這個速度嘅，其實咪即係個温度高啲咯，係嘛？因為你啲分子碰撞嘅速度，咪即係喐動嘅速度就係反映出嚟個温度啊嘛。咁、當然其實咧，因為咁講，其實佢亦都可以咧係控制埋另外嗰邊嘅，另外嗰邊就倒翻轉啦。撞埋嚟嗰啲分子咧，低過某個速度嘅佢先放行。咁於是咧，你就會點樣咧？喺呢兩個劏房入面咧，一個劏房入面嘅空氣分子，就算假設嗰啲空氣分子嘅數目唔係好大變化，兩邊都差唔多，但係你就會發覺咧，一邊咧就全部係高速嘅空氣分子，一邊就低速嘅空氣分子。咁但係高速嗰啲咪即係熱啲咯，低速嗰啲咪即係凍啲咯，係嘛？咁於是嚟講，你咪變咗係無端端係一個均勻嘅温度。而家就变咗个温差啦， 系， 咁我哋哇唔使惊有熱值啦， 但佢话个精灵 就冇错啦，呢个就系个问题啦，何来呢个精灵咧？去边度揾呢个精灵咧？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咧，自从麦克斯韦好似1867年咁上下就提出呢个咁样嘅见解，咁就梗系到而家都系百几年啦吓，即系已经150年有啊，就好多人就研究过呢个问题咧，就梗系提出，梗系有好多反驳啦。我第一，你呢个精灵。你其實即係就算你唔係當係精靈，都係一個測量嘅儀器啦，係嘛？你就算咁，但係呢個儀器佢點樣能夠知道咧？其實你知道係咪要量度啊？但喺量度嘅過程入面咧，其實你已經干擾咗個系統啦。嚇，譬如你話要打啲燈落去咁樣，有啲光線落去，咁你係你已經改變咗一粒空氣分子咯，係嘛？你啲光子打落去咁樣，佢話咧，所以實際上咧係行唔通嘅。嗱，因為我呢個係用我最粗淺嘅方式，其實歷來咧。即係為咗呢個麥克斯韋嘅精靈咧，發表過嘅論文咧，不計其數嘅，好有趣嘅，即係我都可以講到好深奧嘅。咁但係總嘅結論咧，就係話，呢個係即係你講笑得啖笑嘅啫，呢個設想嚟嘅啫。喺現實世界係冇可能有呢個精靈做呢樣嘢嘅，就即係話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嚟去推翻到呢個熱學第二定律嘅，即係話從嗰個或然率嗰度啊。當然我亦都講過就係話，如果你等得時間夠長咯，可能真係咁啱得咁巧嘅，係嘛？即係話你咁啱得咁巧，就可能真係嗰啲空氣就走曬一邊。但係你話我哋用一個方法嚟去好似小精靈咁樣嚟去選擇咧，明明冇温差變咗個温差咧，其實就行唔通嘅。因為如果係咁就發達啦，好啊，因為冇温差變有温差，有温差就可以做工又作工啊嘛。咁呢個咪真係永動機啦，又可以變咗差唔多係種永動機啦。咁啊，梗係邊有咁發達啦？所以雖然呢個世界咧，永遠都有一班人咧係唔放棄呢個夢想去揾永動機。 咁佢話頭先講個熱值嘅狀態， 係啦， 其實佢就個温度就好，即係基本上都平均， 完全均勻啊，成個宇宙。 嗰啲波啦，即係嗰啲粒子，其實佢都會喐噶嘛。 係， 會唔會有個機會係又唔知啦 ？N 年 冇嗱，你講咧真係好啊呢、這個。咁就真係要講咧，我嘅第一本書啦。我嘅第一本書咧，其實就係1987年1月。咁啊，我整理咧就做咧1986年啦。咁但係嗰個古仔係仲早嘅。即係可能係70年代，我係譯嘅，就係叫做《最後的問題》。我第一本書就唔係創作，係翻譯。就係西方短篇科幻小説精選。咁我嗰本書嘅書名咧，就攞咗其中一個古仔嘅名。咁呢個古仔就係《最後的問題》。咁呢個亦都係著名嘅美國科幻大師阿石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嘅一個最經典嘅古仔，就真係叫做 The Last Question。The Last Question 咧，就真係就係講啦，佢其實係講人類嘅歷史係未來，但係佢又分好多個場景嘅，每個場景咧就係越嚟越喺遙遠嘅未來嘅，即係佢係完全啲人唔相干唔識嘅嚇，但係佢係由一個場景跳到未來一個場景，再去到遙遠未來一個場景，佢就係講啲人咧成日都忍唔住問呢個問題，就係話死啦呢個宇宙。所有啲能量不斷，好似太陽咁樣發光發熱咁樣能量耗散。咁你就算呢個太陽，佢開頭問啊嘛，佢話我哋呢個太陽死咗，咁點辦啊？我唔緊要去第二個太陽啦，咁樣。咁但係第二個太陽都會死嘅，都唔緊要去第二個太陽啦，咁樣。咁但係始終所有太陽都會，最後啲能量都耗散嘅，係嘛？ 咁所以咧，佢哋有啲人咧就係、始終有一啲人咧，你可以話杞人憂天啦，啊冇嘢做，揾啲嘢嚟做嚟諗啦，就又好似好灰啦，就係頭先講嗰個熱寂啦， 係聽到都好灰， 係咪最後就會變成真係？寒冷、黑暗、死寂嘅一片咧，周圍個温度都係均勻嘅，可能係絕對零度上面唔係好多嘅啫咁。咁於是咧，佢就講，但係佢有趣嘅地方就係邊度咧？就係佢人類其實當時已經能夠製造一啲即係超級電腦， 嗯， 等於我哋今日叫 AI， 但係嗰陣時唔叫 AI。佢呢個古仔咧，如果冇記錯係1955年寫嘅， 嗯， 好似有我出世嗰年啊，1955年寫嘅阿西莫夫，幾勁嘅啫。咁於是咧，佢就啲人咧就每次都問嗰個電腦， 嗯， 但係次次個電腦咧。都是話資料不足無可奉告咁嘅，我唔 知道咩問，即係話未來係 可唔可以逆轉？ 冇 哦，呢個過程可唔可以逆轉啊？係嘛，即係話能量越嚟越耗散啊？ 係 呢個過程可唔可以逆轉㗎？咁樣即係、就是、對於整個宇宙嚟講，唔係對於某一度地方。咁每一次嗰個電腦話我好努力搜集咁資料㗎啦， 嗯， 不過資料不足無可奉告。咁呢個場景一路寫到落去咧，好犀利嘅，即係佢講到未來咧，直情差唔多嗰啲人都已經唔係人嚟噶啦，嚇、 嗯 啊，即係純粹嘅心靈啊，或者點樣點啊咁樣，哇，好勁嘅。咁但係咧，到最後佢話人類都已經放棄咗啦，即係亦都周圍差唔多係趨於死寂咁滯啦，人類亦都已經冇咗生存嘅意志啦，亦都差唔多都同亦都同萬化冥合為一啦，人同宇宙都分唔出啦，咁樣樣好勁啊，真係。咁但係咧、因為個電腦係俾呢個人咧，即係佢個創造者問咗呢條問題咁多次，佢死都唔肯放棄， 嗯、 即係話即使個宇宙已經係趨於呢個咁樣嘅熱寂咧，但係佢都仍然喺度計數緊， 計緊呢個。 咁而到到最後咧，就係、因為差唔多熱寂嘅時間差唔多都叫做咩啊？即係時間都停頓咁滯啦，係嘛？咁、所以佢最後嗰幾句咧，真係唔好意思劇透啦嚇。咁但係都值得攞嚟睇嘅，大家。 嗯。 當然我就譯咗做中文啦，但大家梗係睇英文原著啦，係嘛？嗱、最後的問題咧，書店就梗係買唔到啦，1987年，但係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或者仲有一兩本嘅，就唔知喺邊度，你上網揾下先嚇。咁但係咧要劇透啦嚇，因為要佢最後真係勁啦，其實佢成個故仔就係熱力學第二定律嘅，但係佢同 Big Bang 咧就兩個完全唔同嘅處理手法。 嗯 Big Bang 咧就係嗰啲完全係灰鞋嘅，即係黑色幽默咁樣嘅，即係輕鬆嘅。呢、這個咧就氣魄宏大到不得了嘅，嚇、即係史詩式嘅寫法。咁、但係臨到尾咧，佢話過咗一個 timeless interval，一個冇時間間隔，即係因為嗰陣時差唔多個時間都停頓咗啦嘛。佢、話最後我哋呢個電腦揾到答案啦。於是 係、 個電腦就話 let there be light。And there is light。 哦， 佢就用翻聖經入面嘅創世記。 嗯， 嚇、即係上帝最先創造天地。 嗯， 嚇咩一片混沌啊，咩喺冤面之上啊，即係嗰個嚇、即係上帝啊。咁、但係上帝第一樣嘢，佢未即係嗰六日未做天地之前啊，佢第一樣做嘅咩啊？係就係光啊嘛。嚇、咁於是咧，佢個古仔臨到尾就係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is light。 嗯， 咁就完咗啦。哇！嗰陣時我睇呢個古仔，我記得好啦，可能係 Form Two 左右嘅。係，哇！我直情簡直係完全拜服啦，簡直係。 不過我仲係即係冇才哥咁犀利，咁聽完我都仲係一頭霧水，要俾啲時間諗諗。 其實佢又唔咩嘅，佢就即係冇解到究竟佢點樣能夠做得到嚇。咁、佢只不過咧。即係你知道西方人好鬼死神噶嘛，實在嚇、有邊個西方人唔神咧？因為佢由細到大都係嗰啲耶穌啊、基督啊、上帝啊、耶和華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呢一句由是五五年嗰陣時候，佢能夠攞呢個宗教嚟做一個題材，亦都差唔多可以開玩笑啦。而臨到尾係用咗呢個舊約聖經或者係太初有道，咁啊最後就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喎。 即係哇！你話電腦就變咗。 電腦即係 另一個世界嗰個神啦， 原來神應該咁樣講，原來上帝就係電腦，就係上一代嘅電腦，係 啦， 係上一代人類嘅電腦咁樣。 真 係咁，所以呢一個咧叫 The Last Question 咧，就係真係科幻短篇小説。當然佢就唔係咁短嘅，佢係中篇嘅，即係經典中嘅經典。但係佢就係玩呢個第二定律啦。